好，翻嚟， 翻嚟啦。 嗯，话头先吓，喺度回味紧。喂，其实你有咩招数咧？去 disco 识女仔啊？ 冇乜招数，跳舞咯，跳舞劲咯。 唔系跳得多，你自然有人会系啊。 你跳跳下，你劲咧，有人留走埋溜你噶嘛，溜你跳噶嘛，你自己喺度跳都好啦。 呢个情况咧，扭 rock 系最容易。 唔系，你哋嗰啲年代咧，就中意个别。即係好鍾意點呀， 你啲群抽嘛，我哋啲隻抽點同 唔係呀，你我哋嗰 啲。你係咪兩三個走咗去拆人嚟㗎， 唔係我哋唔係咁樣。 姊妹花呢， 我哋嗰陣師兄跳黑素呢，你一起呢啲人就一齊埋嚟跳㗎啦。成個操成跳跳好似人哋成班 dancer 咁一齊跳㗎。 哇，我冇喎呢啲，我哋冇喎。 我見過有兩三個女仔一齊跳，但我覺得即係冇乜發揮空間。 唔系啊，嗰啲 个跳跳嗰啲全部一样， 即系类似啪啦啪啦咁 啊！ 你一开始 跳得好齐， 系啊！你一嚟你一嚟咧，啲人就一齐夹噶啦，唔系有另外一种玩法嘅，开心好多嘅。 我哋后期先有咯，佢哋叫玩嗰啲蛇舞啊，咩十几步嗰啲嘢。但系呢啲喺走廊都有啦，使乜去 disco 咧？ 咁当年 disco 除咗跳舞，再做一个作用喎，俾啲明星开 mini concert 喎。 是 是啊， 场地冇咁多嘛，嗰阵有红馆未啊？未有。 有红馆八几年九零年嗰阵时已经有红馆。 但你咪成日攞到旗啊嘛。 唔系嗰阵时系张耀永霸咁啊啲旗。 系啊。 你谂下， 净系许冠杰都 要。你谂下，当年梅艳芳嗰啲开四廿几场。 系啊。 阿谭咏麟先夸张。 砖头啊，阿 20咁样开啊。 几十场啊，谭咏麟又话几十场，比呢啲都牙晒位啦。 系啊。 咁当年麦洁文啊，陈奕年未弹起。 大专会堂咯。大专会堂。 咪咯，咪就系呢啲去嚟吸啲 fans 吸咯。 嗯。 打波啊嗰啲。 麻烦播一播第三个 folder， 睇下当年嘅 disco 有啲咩活动先，有咩 party 先。 嗯。好。 呢啲 就要打鑊佢先。 咁當年好過癮噶嘛，咁你落去，你落去係有啲即係叫做咩化妝嘅嘢睇啊，或者有啲表演啊俾你睇咁，好過癮噶嘛。 喂，我真係試過咩喎？我真係試過咧，嗰個女仔喺加拿大翻嚟，咁啊好斯文，同我去深水灣游水。佢一除咗衫，真系嗱，佢嗰个呢、這个人叫嗰度 under 上高咪有个公仔嘅，佢就唔系个饭盏头嚟嘅，个胸嗰度咧就纹身啊，个胸嗰度有只大蝎子托住两个胸，屌你敢唔敢同佢游水啊？深水湾70年代 嗰啲去日本冇嚟啊，人体艺术啊嘛呢啲， 唔系佢中意佢喺外国纹身，佢读书， 你知唔知我哋嗰个年代如果纹身系俾人斗噶会？ 嗯，咪即刻闪咯， 咁样文化， 咪咯，哇！你染金毛都俾人踢啦， 系啦， 咪咯， 系啊，好，再去 Beyond 未红嗰阵时，即系半 佢高三多喎 ，Beyond 嗰阵时落去嗰阵时，阿世荣打鼓嗰阵时真系劲到爆噶，而家呢两年睇翻阿世荣打鼓就真系后一段已经冇力噶啦，只手冇办法，年纪大。话当年真系追住佢哋嗰个鼓嚟跳，好下一张，快啲， 哇呢啲就 OK， 唔系即系佢有啲 fashion show 或者啲咩表演咁，你去即系去玩啫嘛，去睇。 哇你如果喺 disco 嗰度做呢啲 fashion show 危险噶， 唔危险 啊， 好守规则嘅啲人，但你睇隔篱左右啲人啲着啲衫，真系嗰个当年好前卫啦，大佬呢啲 fashion show。 但系嗰嘢好似游紧水咁啊，搭条毛巾喺个膊头度，好再去。哇！呢两个 呢啲周街都系啊，当年真系。 哇！呢啲系边个剧处定边度啊？定小兰？ 唔系，当年好兴呢啲监狱嘅横条衫啊，唔知点解？系啊。好，继续。 呢个又系唔识嘅。 系唔识嘅，不过呢啲系啲即系一啲表演啊，咁样 disco 安排嘅表演，咁你落去玩咗，即系带起一个气氛咯。当年系。 系呢啲衫就我哋都着唔到噶啦，的可能仲得。 我都开始变咗六神合体啦，俾佢笑。 好，再。 哇 ，Kingston Disco Party，Raiders 喎 ，Raiders 啊，大佬 ，Canton 咯 ，Canton 咯， 嗯 ，Canton Disco 咯， 哇，$40都抵喎， $40啫喎， 系咯，咁当年 Raiders 咧未可以，未有资格上红馆嘅，咪喺就系 Canton 啊 ，Hot Course 呢啲去开 mini concert 表演咯， 传说啊， 系啊，嗱，喂，大佬。唔嘢少㗎，通理琴行都赞助㗎大佬。 传说 以前通理专赞助好多嘢。 係呀、啊。但即係佢唔係话即係普普通通而家嗰啲咁样啲明星仔落去唱 live 咁样㗎，人哋真係好专业落去唱 live 㗎。 唔係因为佢哋有机会咁样练法囉。係 呀、啊。 我只可以咁讲，唔使上电视台咪嘴囉。 嗰、那个年代太多啲 top 嘅 star。 唔系佢电视台唔一定咪嘴嘅，你渣先咪嘴啫。 好似 Raiders 啲，即系佢有几首歌几好听，但系都系始终都系上唔到嗰个一线，冇办法。 倾心咯， 系啊，太极嗰啲都系始终都系上唔到一线。 喂，佢嗰啲咩成日都系唱嗰首嘅啫，红色跑车 咁啊系。 系啊，再去 继续太极啦， 系 啊，好继续林忆莲， 哇， 林 忆莲 嗰阵时，哇个头。 嗯， 灰色啊啊啊啊，灰色，你真系冇你嗰、那个年代，你冇空间俾呢啲 开始乱啲啦，话 唔系啊， 冇 after 乱啲啦，已经 系啊，冇呢啲空间俾呢啲二线歌手， 乱啲好似$66， 系啊， 平好多 嘅，梗系啦，咁早 系啊， 大佬夜晚揾钱时间啦，水俾你啊，呢啲大佬你二三线嘅啫，当其时嘅林忆莲。 系嗰阵时做佢 DJ 转去唱歌嘛？ 系啊，你估而家嘅咩？ 灰色好似第二只碟， 第一只咩？ 第二只碟，第一首《爱情系东捞》。 哇，你真系好熟口， 咁都唔知系咪 fans 级嗰啲？ 我唔系净系记得佢噶，我成日买唱片噶嘛嗰阵。 而家就话咩上咗神台啫，去中国好。 唔系你早讲啦、啊，早排先有两张林忆莲唱会嘅先俾人。 其实林忆莲都未上过一线系嘛？ 上过， 上过， 上过噶， 上过同阿叶倩文练得好紧要噶嗰阵。 再去，哇，冇啦。 咩啊？点会同叶倩？佢嗰个年代唔系啊，唔系啊，梅艳芳就系啊咩噶啦？ 嗰、那个、哦、唱到最红走鬼咗读书嗰个叫咩？ 陈慧 娴，陈慧娴系咯。 几时轮到林忆莲啊？当年 咪咯， 喂，人哋真系卖唱功嘅，人特登去纽约嗰度学噶。你陈慧娴去读第二啲啊嘛，都唔同关同音乐冇关系。 喂，如果陈慧娴嗰阵时冇走去，系咪咁嘅光景咧？仲 佢会延长嗰个红一阵咯，因为始终呢啲娱乐圈嘅嘢，梗系新面孔会 少女味。 系啊， 傻女。 佢读完书 跳舞街， 佢好似读心理学。 系 读完书做心理医生咪好咯？做乜做翻呢啲行啊？系嘛？啲人又唔买碟啦，已经。 系啊， 整体嗰个销售量已经跌。 佢唱嗰首咩歌？整到个头好似陈立品咁嘅，扎咗个 贪贪贪， 系贪贪贪咩？ 系啊， 系啊， 唔系跳舞界系贪贪贪啊。 唔系，讲真，佢嗰阵时佢开嗰啲演唱会着啲衫几靓。 靓，其实唱歌好听噶，当年野鸡嗰啲真系几正啊。 系啊，仲有嗰、那个咩？喂，大佬，你梅艳芳唱咩《夕阳之歌》，佢又唱咩啊？嗰首《千千阙歌》 啊， 一齐咁多人 都系近藤真彦嘅歌嚟噶嘛？ 系啊， 哇，讲一讲。 我识唱近藤真彦嗰张， 个个都老人家咁讲到。 唔系，我都系听小女士为大噶。 我听 Twins 呢啲阿妈讲， 我识听歌已经听 Twins 噶啦。 笑啦，Twins 解体 啊！大佬 ，Twins 都而家都30几欧噶咯，大佬难埋都。 所以你 接近 小女士 接近四张嘢噶咯，两个都唔系 Twins 咯，唔系当年嘅。 Twins 有咁大咩 ？Twins 有30、40岁 十几年啦， 梗系有啦， 有十几年啦， 啊有喎、啊， 20年都有、 啊，有啦。 你当你16岁出道， 20年又未必有十几年， 当你十六岁出道咧， 系啊， 16岁出道都十几年啦， 系、 啊、大佬唔30几岁啊， 佢老板佢两个夹硬死有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橙》嗰 啲， 真系。咁都敢死喎！真系， 不过 Trims 都唔系我哋嗰啲年代噶啦。 啊， 我唔系我个年代。 唔系，梗唔系啦，都 我都唔系 都少时噶嘛，我哋听。 咪咯，系 阿 Vinny， 阿 Vinny 听坤哥喎、 哦，啱啊，坤哥好嘢嚟嘅。 嗱，坤哥呢个人咧就几传奇嘅，佢自己觉得自己唔够料咧，就不停咁将啲歌自己写咗，又掉上 YouTube， 喺 YouTube 爆红咗之后咧，先俾无线叫佢上去参加比赛嘅。其实呢个嘢唔理佢师德先啦，佢如果系佢如果系后生仔咧，佢做嘅嘢几啱嘅，即系明知自己样唔得。咁啊，作歌掉上 YouTube 咧 ，Kick Way 爆红咗之后，就无线知道有呢个人，叫咗佢上去参加比赛嘅。 唔系啊，我觉得后花花都唔系罪嚟啫。 即系我唔理个师德先啦，即系先讲呢啲啦，系嘛、嗯？有啲又话佢啊食边都屌你食到先得噶，冇葡萄人哋啊，系嘛？ 唔系，其实你有啲资料揾唔翻嘅。其实当年好多啲外国嘅歌星都系嚟香港去 Canton 唱 live 唱 咁劲， 唱系啊，唱边啲 concert 嘅， 嗯， 系啊，你上网查有嘅，不过揾唔到啲相，揾唔到啲资料， 嗯， 系啊，所以当年嘅 Canton 系好出名嘅，你阿史泰龙都专登走嚟啦，好、嗯、多都专登走嚟落去玩啊，大佬。 唔系佢嗰阵时嚟系咪谂住开嗰间餐厅啊？Planet Hollywood 啊， 系咪 Planet Hollywood 嗰个年代啊？真系 唔系啊 ，Vinny 话拍广告， 拍广告 ，Vinny 以前做广告啊 ，Vinny 拍嗰个咩广告啊？嚟香港拍，有香港又广嚟香港拍广告， 嗰、那个广告未必喺香港播噶，佢香港拍唔一定要喺香港播噶。 嗰阵时 Vinny 未做广告嘛， 应该系啊， 咁早 听到佢讲啊， 好后生嘅啫 ，Vinny。 系啊，佢都应该系我啲同学嚟嘅，少女时代大嘅听。 系 Vinny 好后生嘅 Vinny， 大佬同我哋争得远啊，大佬。 咪咯 ，Vinny 听坤哥嘅啫 ，Vinny 听坤哥就知佢几后生啦，系嘛？ 当年系同 Canton 有得比下嘅就学 cos， 系 啊，就系呢两间叮当码头咁跑下跑下啫。 你喺尖沙咀咧就。Canton 就真係龙头嘅， 嗯， 咁但係呢如果你讲老即係老牌即係比较多人识嘅呢就先係 Apollo 18先嘅， 嗯， 咁后来就开咗 Tropical 啦 ,Tropical 就真係多人啦。 咪你 Apollo 18系比较咩呀 ?Tropical 系 多 MK 落去嘛。 唔系呀 ,Tropical 低档少少嘅。 係呀系会低档少少。 低档少少嘅。 但係佢场地大啲嘛同佢喺嗰个地牢啊成个商场嘅地牢嘛。 系低档啲。 但係 Apollo 18系细啲。 嗯。 音其实个音响就劲啲。即系穿心嘅嗰啲低音。 系其实佢都唔理㗎啦啲人。 即系咩唔理 㗎。动佢都唔理。 走好远啊感受。 唔系呀我话唔炸穿个肺都唔落去㗎啦啲人嫌你唔够劲啊。 其实你。 所以音响系好紧要。 你落到系听唔到人讲嘢嘅。打手势啊喺耳边嗌嘅。 你讲嘢咪炸嗌交咁样。 係啦咁先抽到水㗎嘛啲人。 嗯。 你听唔到我咪要伏埋嚟同你讲啦。 仲要烟雾啊迷幻十尺。 烟未禁烟啊嘛。 十尺以外乜都见唔到唔系佢。 唔系啊佢喷出嚟嗰啲烟。 禁烟之外。 嗰啲干冰烟。嗰啲干冰烟。 佢仲唔知喷啲咩嘅有味嘅嘢出嚟㗎。 椰油烟。 唔知系咪椰油烟总之系有味嘅嘢出嚟。 香香地啊。 烟雾迷幻咁㗎大佬。 香 下次你搞个 function， 我同你租两部烟机，就喷到个周围系都得。 烟机 studio 都有咧， 系咯。 但系烟饼麻烦啊嘛， 咪油嚟嘅啫嘛，唔系干，唔一定系干。其实干冰机好简单嘅， 唔系要两样睇两样嘢咧。 嗯， 咁你有啲干冰机咧就咁喷一炸， 嗯， 咁跟住就停噶啦。 嗰啲烟油机嚟嘅。 但系如果用烟饼咧，就通常就喺啲树林嗰度做仙境效果先至用烟饼嘅。 嗰啲系重香 拍戏，你哋拍戏嗰阵时就 重香咯，重香加烟啦。 咁啊，咁多 disco 啦，即系当年净系一个尖沙咀都十几间 disco。 嗯， 话未计湾仔啊、中环、兰桂坊各样。 唔系，因为嗰阵时冇卡拉 OK 嗰啲嘢啊嘛。 咁一定衍生一个问题啦。 系 呢个咩问题咧？ 系咯，硬有硬就必有软嘅，咁啊要即系你帮助你 high 有啲咩嘢方法咧？ 最惨 咁嗱，因为咧，如果你去嗰啲 disco 嗰度饮一支细啤咧， 系 就几屌嘢噶嘛， 系 咁你有乜办法饮少几支细啤，你又有饮啤酒嘅效果咧？ 嗯， 啊唔系喎，讲啊，我哋落 disco 真系 let's go high， 系我唔靠呢啲嘢嘅， 我都唔系即系。真系 let's go high 喎！正常嚟讲咧， 就唔落 disco 先至要用嗰啲，你落 disco 咧就真系你一坐下。 唔系你听到啲歌，你 气氛啊！ 你听到啲歌，你就走。 嗰啲人嘅气氛啊！ 你听到啲歌， 你想暗亲啲，你隔篱嗰啲都会拖你出去噶嘛？ 系啊，拖你出去玩嘅冇。 拖你出去冇字噶嘛？ 唔系啦，唔系你听到啲歌自动脚行行咗落去噶啦。 唔系你你点样你都要应酬下，你要摁咧摁噶嘛？摁啦摁啦，咪越摁越大力咯。你不嬲都系咁噶啦。 初好斯文咁样 啊。到去多几次就轮到你拉人嗰个啦，仲 系望我跳咯。诶，哇，又够钟啦。好， 咁我哋翻嚟讲下啲咩嘅 high 嘢先。 嗯。